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即使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昨天启动改造，向冰立方华丽转身，计划2020年7月完工。请听报道。 根据改造方案，冰立方将在水上功能的基础上新增冰上功能，改造后形成具有4条标准赛道的冰壶场地，这也是冬奥会历史上最大体量的冰壶场馆。设计负责人郑芳说， 在游泳池里面通过一个架空的一个结构来实现一个可以转换可以拆装的冰场，泳池和冰之间的转换周期会少于1个月。 由于冰壶比赛对冰面和周围温度湿度的要求都很高，场馆改造还将对场地环境开展科研攻关，打造智能管理系统。国家游泳中心总经理杨启勇介绍说，场馆将采用置换送风的方案， 我们是从运动员的平层送干冷的空气，这样能形成一个稳定的空气壶，而把观众带来的热量和湿气单独分区带走，对冰面的温度控制非常有好处。 场馆还将在临时设施中增加吸音设备，使运动员的语言交流更清晰。中建一局这个项目的总工程师古运宽说，改造工程将不会影响水立方的正常开放。 我们施工场地是封闭起来的，包括溪水乐园还有其他区域要使用的话，两个就是流线是分开的，保证他们不会有一个交叉。 除此之外，国家游泳中心外南广场还将新建地下冰场，冬奥会时就有望面向公众开放。杨启勇说， 群众可以一边看冰壶的奥运比赛，一边打冰壶，体会冰壶赛事，这是个创新的举动。但在奥运会之前，它可以用于国家队和其他队伍的适应性训练。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每年春节前腊月23，北京新年音乐会都会在人民大会堂如约上演。第15届北京新春音乐会将于明年1月28号在人民大会堂如约开唱，拉苏荣、戴玉强、妖红、王宏伟等著名歌唱家将登台献唱。昨天，北京文化艺术职业教育集团成立，集团由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倡议发起，联合京内外相关院校、演出院团、区文化馆、企事业单位等71个院校和单位组建而成。成立大会推出了首批大师工作室，包括评剧表演艺术家张德福、京剧表演艺术家孙玉敏、李玉夫和皮影戏表演艺术家张向东4位大师的工作室。开心麻花2019原创爆笑贺岁舞台剧《疯狂双子星》正在海淀剧院上演，将一直持续到1月27号。故事讲述了双子星号游轮上一对性格迥异的双胞胎船员波派和波塞冬疯狂而爆笑的海上奇遇。电影《来电狂想》昨天首映，主演佟大为、马丽、霍思燕、乔杉、田雨、戴乐乐、奚梦瑶等亮相。原定将于本月29号上映的档期也宣布提前14个小时，变成明晚18点上映。影片改编自意大利电影《完美陌生人》，是于淼导演的处女作。昨天，以流浪狗为主角的暖心电影《神探狗笨吉》在北京举行首映礼。影片讲述了小狗笨吉的一段奇遇。片中的兄妹二人由好莱坞人气童星加布里埃尔·贝特曼、达比·坎普主演。影片将于明天在全国上映。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在冷空气作用下呢，今天下午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最高气温只有-7.6度啊，这是今年入冬以来最冷的一个白天。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继续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是6到7级，风寒效应非常明显。明天早晨气温有可能再次出现新低，天气非常的寒冷。那目前呢，北京市仍处于持续低温和大风蓝色预警当中，请您加强防风和防寒保暖。来看一下具体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7级，最低气温是-12度，最大相对湿度20%。明天白天晴，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3度，最小相对湿度10%。 想吃海参怕麻烦，海燕堂净干海参，晚上泡，早晨吃，海参就选海燕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回廊亭杀人事件是一部围绕着回忆、遗产、复仇三条线索展开的小说，集合了密室、仇恨、爱情等元素于一体，作为东野圭吾诡异兼具悲情的本格推理极致之作。回廊亭杀人事件对人性和情感进行了灵魂最深处的拷问。年度悬疑舞台剧《回廊亭杀人事件》即将在2019年迎来首演。今晚演艺群会邀请各位主创做客直播间，敬请关注。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啊！我在早上好了，晚上好，这个嘴都已经脑子都动得不转了啊！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演艺群会，我是大帅。那各位如果想要看到我们现场的直播景象的话，你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 APP 以及我们的新浪一直播，还有我们的听听 FM 来进行这个现场视频的观看。今天晚上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刚才介绍的这部东野圭吾作品出品的这个叫《回廊亭》。杀人事件啊，马上请出我们本部悬疑舞台剧的几位主创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各位。首先欢迎一下本剧的出品人江月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尊重的尊敬的这个像你啊， 对对对对， 尊敬的各位这个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哎，就被我带偏了，今天早上今天晚上确实是太冷了啊。刚才还说呢，-12度啊。我们这个再欢迎一下我们这部剧的形体导演陈曦，欢迎您，陈曦。 哦，欢迎大家，谢谢大家， 欢迎欢迎啊。来，还要欢迎一下这个本剧的演员华超，欢迎你，华超。 主持人好，我是演员华超。 哎，欢迎啊，这是我们里边说的最溜的一个，说最短啊，这也耍聪明啊，开玩笑。其实说到东野圭吾的作品，在中国有大量的拥趸啊，所以张老师，你是东野圭吾的这个，就是怎么说呢，是他的书迷吗？ 其实客观上讲，我是因为这部作品之后才开始关注的东野圭吾先生的作品。 哦， 对对，但是我个人呢是对悬疑推理是非常 热爱的、 哦、 然后之前这个一直其实关注的可能是偏欧美的这个悬疑推理的比较多一些 啊、 对对对， 看不出来啊， 没有， 我一直对姜老师的感觉都是文质彬彬，然后他唱歌唱的特别好听，我这个私人收藏了他一首歌啊，叫《来时的方向》，每次遇到那些这个北漂的朋友们跟我们发微信互动的时候，我就拿他这首歌给他放啊、 哎、 这个我没想到你还喜欢看这种悬疑作品， 是是是 啊、 这个很早了，很早，应该从2011年开始，然后自己就特别喜欢悬疑推理、 啊、所以你以前就是有想过说自己将来要做一部悬疑作品或者 一直是这么多年吧的一个梦想、 啊、 然后马上就快实现了、 哦、那最后怎么会选中了说东野圭吾的先生的这部作品，因为这部作品感觉他没有在中国内地就是上映过啊，不是叫出版过， 对对对，这个作品确实是之前在大陆地区没出版过， 嗯， 我们其实打算做悬疑推理的题材啊， 嗯， 也是沉淀了好长时间， 嗯， 这么多年呢，一直其实最早呢，因为各种版权交涉的这种原因吧， 嗯， 我们一开始其实是想做原创， 哦， 但是呢，因为从中国的这个原创悬疑推理这块呢，我们也找了好多朋友，好多业内的人士也在沟通， 嗯、哦， 发现呢，这个能够直接把它搬到舞台剧上，做这个成品改编的这样的这个内容不是特别多， 哦、 因为可能之前像这个他们对舞台的这种要求啊， 嗯， 不像在电影中很好展现， 嗯， 所以呢，我们就是一开始是做自己的原创，也写过，几部这样悬疑推理风格的剧本， 嗯， 其实都是不满意的。 哦、 然后今年呢，正好我们这个反掌娱乐， 嗯， 开始创办了， 嗯， 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呢，正好我的一个朋友的公司， 嗯， 他拿到了东野圭吾先生的这个回廊亭杀人事件的大陆地区的一个全版权， 哦、 然后呢，我们他拿到之后第一时间就联系到我，然后说、 嗯、 那你有没有兴趣，因为他知道我特别喜欢悬疑推理、 哦、 而且呢、这个一直也想做、 哦、 后来我一看我们就一拍即合，然后就把这个项目就很快的就落地了， 哇、哦嗯、拿到了全版权是什么概念，这个全版权 相当于影视和舞台剧啊、整个这块的 就是这部作品的影视改编权， 对， 舞台剧作品改编权你们都全都拿下来了， 对对对对 对吧， 对， 哦，这部作品，这部作品其实有看到网上的有一些介绍，说这是一部非常有争议性的作品啊。它到底是一部什么作品？能给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吗？ 首先这部作品是它之前啊，我们的定位是，也是之前做过一些分析， 嗯， 它是属于东野圭吾先生啊，比较就是可以说是最诡异的。本格推理极致之作， 嗯， 而且呢也是比较有争议的一部作品， 嗯， 这个争议点在哪儿呢，就是他的在小说或者是网上的一些评论啊、其实是两极分化的， 哦， 对，就是可能喜欢他的人呢会觉得这是甚至超越了东野圭吾先生的代表作， 嗯， 然后呢可能不喜欢呢他的人呢可能会有一些他们自己的一些观点， 嗯， 但是我们拿到这部作品之后呢先抛开了所有的这个两极分化的评论， 嗯， 我们把它定位呢就是在舞台领域肯定要进行改编， 嗯， 然后在改编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用他的一个骨架，用他的一个壳， 嗯， 如何把它舞台戏剧做到最极致， 嗯， 这个是后续通过导演啊，包括我们这次的剧本， 嗯， 编剧进行的一次优化，从目前排练的一个进度来看， 嗯， 确实是把这部作品变成了我们想要的一个舞台呈现的一个结果了， 哦，好的， 对， 因为这部作品呢请来的这个我们说创作人员都非常的优秀，而且感觉这个大家庭成员非常的这个怎么说呢，成分非常的丰富啊， 是是是， 比如说我们先让我们的形体导演给介绍一下，晨曦给我们说一说吧，咱这个大家庭现在就整个的创作团队大概有多少人啊， 得有近30个人， 就整个这个剧的创作 团队，除了演员我们还有很多幕后 啊， 比如说音乐总监，然后形体导演，编剧， 哦， 服装、舞美、灯光，所以我们所有的幕后，包括还有 江月这边制作人， 嗯 啊，我们都在一起， 嗯、啊，包括我们的演员，我记得上次说是16个还是十几个， 最后确定的是15个， 最后确定十五个是吧？ 15个人 啊，我们的15位演员，据说就是也是来自于各个专业领域， 对 吧？ 对， 比如说有来自哪的？ 比如说他们有学戏曲出身的、 嗯、 啊，中国戏曲学院毕业的 啊， 然后还有学表演啊，中央戏曲学院的。啊然后还有北京舞蹈学院的、 哦、 然后同时呢还有一些学现代舞的、 嗯 还有一些学一些音乐剧的、 嗯 各种表演形态包括我们现在在我身边的华超、 嗯、 他是 来自于这个国家话剧院的、 嗯、 优秀的国家话剧院的演员 哦、所以让来这个华超给说一说啊这个对于你先说一说对于东野圭吾先生的这个作品的这个感受吧啊 当时我拿到这个剧本以后， 嗯， 我看了两遍，我觉得特别吸引我， 嗯， 从剧构啊，包括他的那个推理啊， 嗯， 一些悬疑的东西，让我很快就能让我看进去， 哦， 嗯， 就能入戏。 对对对， 你在剧中扮演的，因为我们知道悬疑剧啊，其实有的时候。就是我们挺难说的啊，因为特别怕给揭底儿啊，然后那个给剧透了。您就这样，您说说您在剧中扮演的这个人物，角色是什么？就显性的啊，可以说的啊。嗯， 我在这个剧中扮演的角色是古墓律师，是他们这个回廊亭这个大家庭里边的这个家庭律师。 哦， 就是其实我这个戏吧倒不是很多， 嗯、 但是。 嗯 我知道的事情很多 所以今天晚上请你来了啊他们也不怕你把知道的事情都说出来啊 那我可以剧透一下我可以剧透一下其实这个戏呢就是刚才说到15个演员15名演员其实有很多时候一个演员他是身有叫做分身多的角色 哦、 比如说古墓律师他在当中除了这个固有的这个角色以外我们还会从形体上他会当黑衣人 嗯 然后他要去代表别人当中内心当中的一个另外一个形象 哦、 所以我们整个这个剧呢我们包括江月先生请到这个、 嗯、 这次合作的这个三拓旗这个剧团 啊、 我们在合作主要是用形体来表现这样的一个比如说人物的内心啊包括事件啊包括有一些我们不用语言来表达的时候啊、会用一些很多形体来表达所以当这些形体要用上的时候这些15个演员当中每个人都要用上、所以对于演员来说他们也是一种挑战吧 哎我刚才我在想我说一个悬疑剧为什么会这个有肢体的导演啊或者是这个在这里边起到什么样的作用那刚才你一介绍我大概能脑海当中会想象到就比如说可能我们有的时候这个人在演着演着咔可能定格了然后内心活动开始表演是这种感觉吗 会有 哦 会有而且我们在一个保利剧院这么大的一个舞台空间当中啊、而且在这个回廊亭这样的一个事件当中我们除了这个舞美给它切分出来了这样的一个场景啊因为它是一个回廊的一个方式切分出来这个空间以外其实刚才您说到的还有很多是演员内心当中的空间、然后外化出来的空间包括时间上的一个交织啊、回忆当中的空间所以在一个同一个固定的空间当中我们会出现很多不同的空间包括您看见的时候、可能同时在舞台当中可能会出现很多4-5个空间都有可能出现所以希望听众朋友们能够来到剧场啊、真正去看到一个想象当中的一个空间 嗯哎咱们这个作品什么时候会上映啊上演啊 2019年的1月9号/10号 2019年的1月9号/10号 在保利剧院、 这个回廊亭杀人事件将会首次以舞台剧的形式出现在大家的面前我相信很多东野先生的这个书迷肯定对他会有非常大的这个期待啊那其实说到这个书迷的改编的话我觉得可能是不是从直接小说改过来改成悬疑剧会有一定的难度 其实会有难度的就是因为从小说刚才华超也说了这个小说其实从文本上来讲 就是他的想象空间非常大， 嗯 啊、尤其是呢里边有一条主线呢是主人公、他的回忆， 嗯 啊、他的回忆里边掺杂着各种，甚至掺杂着这个案情， 嗯， 然后我们拿到这个剧本之后呢，也一开始也是比较这个纠结的，就是如何在舞台上去呈现，因为它毕竟不是影视，你可以通过镜头 啊 或者是通过一些 蒙太奇剪辑啊， 对对 对，什么的， 然后但是呢就是如果说你把这些回忆通过只是演员独白的形式、通过独白的形式会显得整场戏很闷，然后甚至你把演员的东西都说出来了，观众可能就很快就会陷入疲惫、陷入听觉跟视觉的疲惫，所以我们拿到这部作品呢，刚才于老师也提到了，就是我们其实，整个出品的几家单位，我们在一起做了好长时间的这个策划，就是当时是想到了赵淼导演的优势，然后他的优势呢是他会让整个舞台灵动，让整个节奏不拖沓，而且呢把一些演员身上，不是把剧情身上，小说里边的一些看似让我们觉得就是能够产生联想的东西，而通过台词的表现会显得很干的一些东西，通过肢体的形式去展现，反而会加强了戏剧的这个舞台呈现的戏剧性，反而会加强了观众在下边跟着剧情，跟着内心的灵动，跟着刚才于老师说的几维空间的这种转换啊，会把观众真正的带入到那个场景当中，这个是我们现在来看跟赵导合作之后，我们非常这个踏实的一个点吧。 对，的确是啊，因为这个悬疑剧的话，你嚼得太烂。就是嚼得太烂太透彻的话，观众觉得没味儿， 对 对吧，你嚼的要是你没给他碾碎他看不懂， 是 啊、然后或者是形式不灵动的话，他觉得可能会觉得就像你说的，把这所有东西都独白了都在那念出来的话，大家觉得太无聊， 是、 啊、 是 是， 所以我们说这部剧呢请来赵淼导演啊，那个华超说一说吧，你跟赵导几次合作了、 这个戏 第 五部戏了， 第五部戏了。 对， 说一说跟赵导合作的感受吧，评价一下赵导。没事，他肯定不在听， 他不在听， 他现在正排练着呢。好， 我们认识三年吧，2016年认识的，2016年啊，2年3年，然后一共合作了五部戏，都是在国家话剧院合作的戏，就是合作排练演出，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导演啊？给你感觉？ 他是一个非常有想法的导演，而且呢，我们合作的这几部戏演出效果都非常的好 啊， 而且很多他的粉丝都非常关注这个《 回廊亭》 所以我相信这部戏1月9号10号上演的时候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效果。 你还是怕我们给赵导听回放，说的全是好话。 发现了 ，确实说的全是好话啊。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比如说，因为我去给他们主持了这个发布会啊，就是整个的这个回廊亭杀人事件的发布会，所以当时在主持的时候，我就听到有一些演员在吐槽啊，说这个导演虐得他们不轻，他有虐你吗？ 是我们第一次合作的时候，他把我虐的一个月瘦了20多斤。 哇、然后才瘦成这个样子吗？你还是又反弹回去了。 对，又反弹了。 又反弹回去了是吧？他为什么？他是怎么个虐你啊？不应该是形体导演虐你们吗？ 对啊，形体导演也虐我们、他也虐我们，双重 折磨是吧？ 不过很开心，确实是能从他身上学到很多在舞台上的控制啊，包括一些变化呀，包括而且他平常做戏他不会去用一些就是舞台上换景的工人们吗？他都是会靠自己的演员去用不同形式的方法去在舞台上把这个场次的切换给连接起来。 明白。其实这个就有点像我们有的时候去看那个西方的那种大马戏或者是那种表演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的每个人的每个演员自己都有各自的分工，在换场的时候他们会自己咔咔咔感觉把道具带走，然后把绳子拴在指定位置， 对， 就每个人都好像身上带着多重任务， 是的， 换得非常的自然跟流畅， 你看不出来有其他人在换景， 对， 有这种感觉， 对， 所以他在这个 非常有仪式感。 哦，好，那我们让于导你说一说吧，对于你的这个搭档啊，对对，说说赵导是什么样的。 可算抓着机会了。 对对，我得吐槽一下。其实赵导呢，我跟他合作是从2006年开始合作的，然后十多年了，然后赵导我得爆料一下，就首先呢，他是一个特别仔细的人，特别仔细，他从他的工作态度，包括他前期，包括每一次我们他看的剧本，开始我们在幕后的开始工作，包括也略我们啊，要给我们同样的一个场景啊，刚才华超说的，他赵导是一个有想法的人，所以他对我们的要求，包括形体上的要求，就是他同一个动作，他每次会让我有10种方法来表现。 什么意思？ 比如说一个手，他就说你的手，你可以想象手可以是火，手可以是水，手可以是鱼，手可以是花，手可以是树啊等等啊，所以在这10个当中，然后你得用你的形体来表现，而不能是很单一的方式，很图解的方式，还得有想象空间。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很苛刻的前提下，还得跟他的戏融合，包括还不能那么直白的告诉观众。所以我也是最开始跟他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时候啊，虽然我也是学这个现代舞编导出身的啊，但我都觉得我的想象力都不够啊。然后一直到了现在，在从我们去年合作的这个罗刹国啊，然后开始有一些戏曲元素，有些中国传统的这种元素在里面，东方的元素在里面的时候，一直到回廊亭，我觉得是跟他越来越默契，越来越默契。所以包括跟演员一起在工作的时候配合的时候，我也会提前做很多工作，然后直接来到排练厅的时候给到演员身上，几乎来说赵导还是比较满意的。然后还有一个呢要爆料一下，就是赵导呢他略这个演员吧，他真的是一个工作狂啊。我们在77文创园工作的时候，我们是所有的演员1点钟必须到，迟到的要买水啊，要买各种东西。 我终于知道华超为什么瘦了，把钱都拿来买水了，是吧？没钱吃饭了。这样，我们先进一段那个广告啊，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即将在1月9号、10号在保利剧院上演的《回廊亭杀人事件》，欢迎大家到时关注。 开心麻花2019原创爆笑贺岁舞台剧《疯狂双子星》来了，12月21日至1月27日，海淀剧院开心麻花微信公众号购票，2张8折起。四海皆兄弟船上全是戏，双胞胎神设定，大错位笑不停，爆笑不断，包袱猝不及防，舞美逼真，机关暗藏，玩转错位，大笑贺岁，兄弟来不及了，快上船！ 快乐很简单，87.6。 接下来是全包圆的广告时间。 说啊， 不知道说点啥，说啥好像都是夸大其词打广告。 那就说说999一平米都含点啥。 说都包圆了，好多人都将信将疑。 说不加价升级的进口项目家具。 说真的是北美进口，您也觉得吹牛皮，不如您打400-606-8866自己问吧。近期有暖冬福利，电话报名还送全屋家电，如果占线您就等一会儿再打。 最后总得说一句吧，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启用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红星美凯龙元旦大促来袭，12月30日至1月1日，线上1元抢2019元券包，200款尖货低价团拼，至尊帽购物每满10000送600元福卡，西四环商场会员专享500元现金券，详询店内。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 大家 2019猪年福气满满。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老全，一名退休的工程师，对于装修，老全是挑剔的。多年的经验让他不相信老伴儿订的便宜装修。他认为任何工程都是一分钱一分货，但半个月后他却完全认可。 这999一平米花的挺值，活啊干得不错，老婆子总算选对一回，家装全包圆。 对于999每平米包含的实木家具，老全形容是大自然的馈赠。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启用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唐山南湖元旦3天国际风情浪漫欢乐会，花车巡游，璀璨夜色，精致美食，元旦来唐山，我在南湖等你。 珍藏冬奥，共享盛世。

这个说实话确实还没有想过。 不可能。 我觉得戏剧的魅力在于什么呢？它可能不仅仅是在于你了解了这个剧情，可能更多的还是看演员啊，包括每一场的这个他给你带来的现场的那种视觉跟听觉的感染。这个呢，而且演员呢，甚至戏剧的魅力就在这儿，他的演员每一场可能他的情绪饱满度啊，他的节奏啊，可能都随着自己的状态和对这个戏的熟练程度都会不断的在提升。所以说呢，我觉得可能真正喜爱戏剧的这种观众，他是完全不会因为这个剧情我了解了，我再去看没有任何的意义了，因为这个原因去影响他的二刷三刷，反而会因为我今天买到的票可能离舞台更近了，然后我今天能够看到是另一组演员了，或者是我今天能够看到这个演员不同的展现表现，他的情绪的点啊，然后刺激到我了，为了这些东西而兴奋，而不仅仅是因为我对剧情的一个了解，所以这是戏剧的魅力所在。 就是结果其实有的时候重要吗？重要，但是有的时候也不是说是成了唯一的一个东西了。 对 吧？ 对对对， 包括其实有的时候你可能第一遍看的时候，因为刚才大家说到了这个剧呢，在舞台上大概是有15位演员会出现在舞台上，那你刚开始看的时候，这个跟看电影不一样，你看电影你可能你这个片子看完了以后，你可以返回去看，你去挨个捕捉每个细节环节，哎，我刚才他是怎么回事来着？你回去翻回去看，这个没法翻呐。这个可能你看的时候，你已经遗漏了很多细节。 是， 那二刷三刷可能去，哎，我今天是原来我老盯着他看，我这次我盯着他看，可能也有这样的乐趣在里边。 对，是这样。 我们真的有一些戏剧迷他会这样做的。 对，像我们做悬疑推理啊，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未来反掌娱乐的一个探索吧，可能回来我们会把这个悬疑推理的内容，往这个浸没式戏剧去发展， 然后 对，浸没式戏剧，然后它呢，可能就是将来有可能观众真正的就走到了演员的身边，然后再还原了这个场景，还原场景，比方说回廊亭，我们做这个浸没式戏剧，可能真的就是在打造一个真的回廊亭，回廊亭酒店，然后呢，演员在剧中有序的按照剧情进行演出，那你演这个观众呢，可能进到里边了，我今天可能买的票只能待两个小时或者三个小时，那我跟的是知离子剧中某一个人物的这条线，我跟着他继续走，可能今天我了解了是这样的一条线，那未来呢，可能我会再买票去跟这个古墓律师跟他这条线，所以这是浸没式戏剧的一个 吸引人的一个地方， 对对对对， 是吧？ 你永远，你可能得真正的跟完15个角色，你会发现有更多的这种逻辑的点，或者是这个润色的点，能够你在里边得到感悟。 好家伙，这就是看了一部剧，你花15次钱就是。 是是是，对对对， 开玩笑啊。那个刚才其实我们也说到了这部剧的导演啊，赵淼。然后呢，赵导也非常有自己的一些这个特点啊，比如说他也有自己的丰富的想象力，包括对于事物有自己的独特的想法。我们刚才广告进来打断了于导的介绍啊，于导，你看还要爆料另外一件事情是吧？关于赵导的啊，来，你忘了啊？ 有点忘了，其实不敢说了。 说一说，说一说啊。 赵导，在排练的时候，还是很严格的啊。特别是他有的时候，其实充当我的角色 啊， 他会特别强调演员的步伐，强调演员的身体的体态，包括造型，而且他我印象特别深的时候就是。他特别要求演员会站在那别动，甚至是3分钟不许动啊，所以有的时候演员因为确实在传统的这个话剧演员当中啊，包括戏剧演员，他们不太愿意用形体去表达很多的内心的一些东西啊，他可能会用语言台词去修饰啊，但是呢，当他们有的时候用一些身体的时候，肢体的时候，这个赵导就会要求他们特别特别在意脚下，比如说华超然后刚才来之前那个导演还给他规定过眼神，规定过步伐，规定过几拍坐下去 啊等等这些细节 啊， 所以我都觉得他有时候完成的是我的工作啊。 哎，但是我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形体你卡得这么死，它会不会给人一种感觉就很刻板呀，或者很机械呀，会不会？ 所以我是舞蹈出身啊，编舞出身，所以最开始接触这个形体戏剧的时候，我也会觉得这个舞蹈怎么跟戏剧去结合。所以在这么多年跟赵导这样的一个合作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不会把这个舞蹈啊定义在这个戏剧当中，可能更多的就叫形体了。所以形体呢，我们是在幕后来辅助演员来塑造这个角色，包括他们的呼吸，包括这个时候刚才说到的，我剧透一下，比如说那个表达这个人物内心的时候，比如说我的视觉是这个女一号，她的这种恐惧，她的这种害怕的时候，旁边的演员其实是来演她的害怕。我不知道我能说明白，所以旁边的人去演他的害怕的时候，他就可以放大他的内心。比如说旁边的人，他可能形体上是夸张的，他可以有手，可以有声音，有步伐，包括有呼吸。所以这个时候空间就放大了。 明白 啊，所以包括我们做现代舞吧，所以很多观众在去看的时候，从不同的角度去看的时候，包括音乐的配合的时候，他可能有不同的理解。是这样的。 明白，就是当我们进入到另外一种空间的时候，它形体的夸张会带来别人更大的一种对于这个角色的心理感受的一个 戏剧化， 一个戏剧化的理解或者感受，对吧？ 对。 哎，那花超，你说说你在形体上面，对你对吃过苦头吗？ 吃过啊，因为之前也说了跟导演合作了五部戏，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肢体语言表达的更准确吧，因为之前演过几个戏是没有任何语言的，就是纯是肢体表达。 你演过肢体剧是吧？ 比如说是我跟于老师有幸我俩演过同一个角色，无爱之思，是三朵奇的一个肢体剧。那个戏就是没有任何语言，只是纯肢体表达你的内心啊，或者是表达你的外部啊想法啊，都用肢体去直接表达。当然就是在排练的过程中一定会像于老师说的，导演他要求的演员是在舞台上准确干净，不要碎。所以在排练过程中一定会有很多能学到的东西，然后还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如何表达。然后其实导演就是指导演员去表达肢体的东西，它是很准确的，所以他让观众一看，原来是这个意思，所以观众就不会觉得会有像你刚才说的有机械的那种感觉。反正经过排练，会很好的。 对，因为其实啊，我这个原来的时候我可能对这个理解不是很深，但是后去，因为今年的时候我们也有幸，我们电台的主持人也参演了一部话剧，然后真正上舞台去演了的时候，才对于舞台，尤其是刚才华超说的那个，比如说每个动作的干净， 对， 那个理解的会更加深刻了。有的时候我们觉得那是放松， 对， 但在底下的人看着你就是在那地方就是乱动。 对 吧？ 其实赵淼导演啊，他是训练演员这块他是有非常好的一些方法的。刚才我特别同意于老师跟华超的这个想法，就是他们的理念。就其实从一部戏剧啊的艺术呈现在舞台上，其实每一个这个演员的动作，每迈出一步，每做的每一个事的行动，其实它都是有心理节奏的。把心理节奏如何呈现到肢体上去呈现，也是需要导演去通过自己的这个手法去完成的。然后当他们完全理解了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发现你走的每一步，或者你抬的每一次手或者什么样，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有心理活动，就不会觉得这个东西是很机械很碎。否则如果没有带着这些行动去执行表演的话，就会存在于 在舞台上让观众会看着，哦，这些行动很碎，可有可无。 很碎。 其实你看戏曲就是这样的，他的抑扬顿挫，他的每一个步伐都是有设计的， 举手投足， 举手投足， 甚至都达到一定的点位， 对对对对对对。我们最后呈现的舞台一定不会看到是一个很机械啊，或者是很感觉很。哎呀，这些东西很 刻板的，那个不会是 这样 子的啊， 对，不会这样。 所以，因为当你真的是按照剧情、按照设计去要求他们去这样做的时候，最后呈现出来的就大家是看到的会是非常纯净的一版这个话剧，而且会进入到其中啊。当然，具体的效果呢，欢迎大家在1月9号、10号到时候走进保利剧院去现场观看。那刚才说的是赵导的一些故事啊，其实在这部这个作品当中，我们也知道啊，云集了很多的这个牛人啊，像我们的音乐制作人，还有我们的音效、服装、舞美等等，就是姜老师跟我说说他们的来历吧啊。 对，其实这个说到音效啊，就一个这个音乐制作，音乐制作呢，这次我们合作的这个老师呢叫田震子，然后他呢是应该是跟赵导也是一直合作的一个音乐制作人，之前呢，我在大概是在去年还是前年，我看过赵导的那个《罗刹国》，当时呢，说实话我是。特别震撼，震撼不仅仅是这个舞台呈现啊，包括导演，还有就是他的音乐，当时看完这部戏，可以说是感动的眼泪都流下来了。其中呢，音乐的部分也是让我感动的一个元素之一。田震子老师的音乐的他的处理，然后他对情绪的把控，包括他对观众想要的这个音乐感觉和导演对这部戏的一个呈现的一个气质，他都能把控的特别准确，而且他的音乐呢，是特别通俗，能够让别人去感受到他的这个想法，所以跟之前跟赵导在沟通的时候，我也跟赵导私下也在说，我说能不能这次我们合作的话，一定把这个田震子老师也邀请到这部戏当中。赵导说没问题，他的档期应该也是可以的。然后包括这部戏的这个服装设计，王笑笑，也是跟赵导合作过好多戏。然后现在来看呢，他的这个理念和赵导之间的这种沟通是特别顺畅的。 明白。 我们也是特别担心，就是如果重新从不同的领域去搭一个剧组，可能在沟通的这个成本上会占用好多的时间，而且赵导呢又是一个喜欢把戏先搭出来，然后再让其他的 对这个我要是透露一下，就是当时我们去主持他们发布会的时候，就已经开发布会了啊，也就是说他们已经排了好几版了，甚至已经改过好多版了，然后呢舞美、服装、音乐赵导都不让他们看，通通不让他们进场，完全保密在排练，你知道吗？所以当时能够明显的感受到舞美、服装、音乐都在那想要吐槽赵导，就是到现在还不让我们看，关键1月9号就要上映了啊！ 是 是, 是， 所以到时候大家这个也是赵导非常有意思一点。那接下来说到这15位演员，因为我那天在现场也见到了其中的一部分，我觉得每个人都还是很有特点的，我就接下来给他们挖，我给这两位今天来了的挖个坑啊，我来问一下啊，这个关于我们的演员部分，于导你先说一说，在这15个演员当中形体最差的是谁？ 是坐在这儿吗？ 是挖坑 了。没事，批评他们啊，让他们到最后来，没事啊，你说一说。 其实在这个当中啊，每一个人其实他都有他的优点啊，同时呢，因为我们要把所有人归纳到我的这样的一个质感下呢，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比如说华超同学吧，华超同学呢，原来他学过舞蹈啊，虽然他现在那个体型、啊， 这个体型看不出来学过舞蹈， 但他学的舞蹈呢，他等于是民族民间舞，所以民族民间舞呢，他就爱表现啊，比如说秧歌啊什么，这都属于民族民间舞，就比较外化。所以爱表现自己，所以爱表现的自己呢，对于我的要求呢，就觉得有点太表面化，所以呢，就很多东西我都要求他，就像赵导要求一样，就站在那儿别动，你先感受到你的内心啊，别动，感受到你的肌肉，感受到这个地面的这样力量，你再跟我再去表演，所以 对他这种演员啊，举个例子，还有好几位演员都是属于这种爱表现， 眼睛里面已经充满了杀气。 嗨， 好， 还有几个演员呢，等于是学戏曲的。戏曲的演员呢，相对就像刚才那个江越说的，他们的身体吧，相对来说会一板一眼，比较的。有规矩，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也会觉得他们不够自然，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要求他们会，要求放松啊，包括呼吸啊，去感受旁边的人跟你的眼神交流啊，等等。 所以和着讲，华超属于太活，是吧？太活，太灵啊，太活， 他得收 。然后学戏曲的呢，有的时候就是卡的太板了，得需要把他们活起来。 是，是， 所以把他们一起关个小黑屋，让他们一起互相中和一下。哎，那你说一说，在这里边，就是你觉得形体啊，哎呀，就是属于特别好的，最好的是谁？ 史炎。 史炎， 对， 他扮演什么角色？先说一说。 他在生活当中是我的爱人。 哦， 所以我觉得 你这个 以为这样才是， 哎呦我天哪，我说的一点都没犹豫啊，我就问谁最好， 史 炎说的如此的肯定啊，好家伙啊，怎么好？ 这个剧组太没法带了。 不，史炎吧，跟我呢，除了这个生活上，我们是这个夫妻啊，但我们在工作上，我们也有一个分工啊。他是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我呢是北京舞蹈学院毕业的，但有的时候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呢，他是形体指导，我呢爱给他们排戏。 我天哪，啊，串行了，这是串行了啊！所以他的形体，你觉得是最主要啊？对，那这你天天这训练他啊，好家伙！这肯定自不必说了啊，来，这个我们让华超说一说吧，你们在一起这个也排练这么久了啊，不能光给于导挖坑啊，那该给你了啊，你们这个剧组里几位女演员，几位男演员？ 哎呀，女演员， 自己数数啊，我现场可看过，你不能蒙我啊。 一半吧。 哎，好，来啊， 七个女演员， 你觉得在你心目当中啊，最美的女演员是哪位？ 反正不是史炎。 肯定不能说史炎，对吧？ 他也不能说别人。 对，你 对啊， 怎么这个剧中也有你的？ 都挺美的 啊， 都挺美。 来，说一说这个，你这样吧，你说一说，比如说你觉得最美的，你也可以说自己夫人或者自己女朋友都行，她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啊？让我们大家期待一下吧啊！ 猜一下， 嗯。 我觉得这戏里头最美的女演员，应该叫汪月 啊，叫汪月啊， 她是我的女朋友。然后 这剧组裙带关系很严重啊，然后 而且她的形体表现力很强，她的很灵动， 跟史炎有一拼， 她跟我的体型差不多。 我知道了，哎，我知道，我现在现场的时候，我当时注意到一位， 对， 就是特别搞笑的一位，是吧？他性格很开朗， 对， 很开朗。 上台互动的时候， 上台互动的时候，对吧？ 对。 哦，我大概知道了。那他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 他扮演的角色叫季代美。 季代美， 对， 哦，是在剧中的显性角色的性质是什么样子？他是一个什么身份啊？ 他是一个 显，就是明显的啊，可以给别人说的身份是 明显的身份，他是一个。 就一出场，他以什么身份出场呢？ 他是这个家族里面的二嫂。 哦， 对， 二哥， 但 是 二哥已经去世了。 哦，所以你才演的是吧？ 对对。 好，要不然你就演二哥了，对吧？好，所以汪月啊，那行，这样，咱既然这个来了两位男演员啊，让他们说女性演员的时候，他俩老是这个一看剧内啊，那行，说说男演员吧。你在你觉得就是搭的对手戏里边啊，你觉得谁最你跟他打起来以后特来点，特有感觉啊？ 我的对手戏基本都跟女演员搭的。 那最后那没得说了，还是汪月最好。 我的对手戏是跟其实最多的，我的对手戏是和那个女一号搭的。 哦， 是知离子的戏。 哦，女一号是谁？给我们介绍一下。 女一号，是 于导，让于导介绍吧。 让 于导介绍一下我们的女一号。 女一号，有两位。一个是年轻的。一个是 就年长版的。 年长版的 啊， 是 好的，不敢说年老，你看你们这个剧组里女性的权威非常大，这吓得我们男同胞都不敢说话，我跟你说啊。好，那你觉得是这样，这个你们的这个剧组里啊，这个剧组里男的谁最帅，不许说自己。嗯，来华超。 我觉得男的都比我帅。 你少来啊，说一个人， 那就是王蒙。 王蒙是吗？ 对， 王蒙他是剧中扮演的是什么样的？ 他扮演的是直之。 直之啊， 对，是这个家族里最小的一个弟弟。 哦啊，最小的。 我为什么说他长得最帅呢？因为他是我十几年前的同学。 裙带关系。 好，得嘞，我知道啊，这个是这样，我跟大家这个隆重推出一下一部家族大剧，叫做《回廊亭杀人事件》，改编自东野圭吾先生，将在1月9号、10号啊，在我们的这个保利剧院上演啊。在这个最后啊，还有2分钟的时间，我想请我们的三位啊，每个人这个最后用这2分钟的时间，再向大家推荐一下这部剧吧，好不好？《回廊亭杀人事件》，来江老师，您先来。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啊。2019年的1月9号、10号在北京保利剧院，由反掌娱乐、盛世和易如国际我们三家公司联合出品的话剧，《回廊亭杀人事件》呢，将要跟北京的观众见面了。也希望这个没有买到票的观众啊，能够。这个在2019年，如果我们还在北京演出的话，能够继续支持我们的戏，相信您走进剧场观看这部戏呢，一定不会失望，甚至还会二刷三刷。谢谢。 好的，来，有请于导啊。 各位听众朋友们，这样的一部戏，它是结合了悬疑、形体、戏剧，我们把它定位一个舞台剧的形式，所以希望大家走进剧院，走进剧场。去感受这样的一个剧场的魅力和演员的魅力。每一个演员在剧中，他们真的是非常的辛苦，但同时呢，他们也是非常的职业，敬业。所以呢，也希望你们走进剧院来关注我们的《回廊亭杀人事件》。谢谢。 好，最后华超来，有请。 观众朋友们好，那个，因为现在在国内其实悬疑剧啊，包括现在有剧本杀是很风靡的。我相信《回廊亭杀人事件》这样一部悬疑剧能给观众朋友们不一样的感觉。 哦，好的。刚才其实华超还特意说到了一个概念，叫剧本杀，就是那种现在特别流行的那种叫密室， 对， 是吧？ 密室杀人， 有很多就是专门用做剧本的形式来让大家有一个互动体验啊。 对， 所以这也是我们刚才这个江老师也说了，将来很可能这部《回廊亭杀人事件》也可以改编成我们都是叫做沉浸式的，更多的形式出现在大家的身边啊。毕竟这是东野圭吾先生的作品，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他的中文舞台剧版会是什么样子的啊。好，今天节目马上就要结束，再一次谢谢三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谢谢。 好，谢谢大家，那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帅，下一个节目是我们的听听掏耳朵，欢迎您继续收听。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全包圆 flat, 我们的航班将在半分钟后起飞，本次航班的目的地是几年前的北京，带您重温当年的装修市场物价。装修一套80平米的房子只要8万元，包含实木家具、全屋灯具、窗帘、电器的采购费用。如果您的亲友也想体验，请他们拨打4006668866预约舱位。感谢您的支持。 40066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冬季室内温度18摄氏度体感最佳， 冬季沐浴温度37摄氏度体感最佳， 冬季装修多少度最佳？ 在全包圆装修多少度你来定，999元一平米，毛坯到精装零增项，这贴心价格多少度？ 环保建材，靠谱施工，专属客服，这贴心服务多少度？ 4006068866，打电话预约还送全屋电器，这得多少度？ 4006068866，打电话报名成功还送可调温度的智能坐便盖， 战线请稍后哦。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唐山南湖元旦3天国际风情浪漫欢乐会，花车巡游，璀璨夜色，精致美食，元旦来唐山，我在南湖等你。 北京电台携手斯凯乐诵读，点亮新年，12月31日等你赴约。斯凯乐户外用品15周年感恩回馈，冲锋衣、羽绒服等疯狂放价，搜索斯凯乐户外生活馆。